幅老油画，吸引着我的目光。斑驳的画框框，真的画有点泛黄。某次个郊外的晚上，穿过那无人的小巷，在一片白桦树林旁的村庄，见这些姑娘在梳妆。月光透过玻璃窗，洒在老旧的壁炉旁。 少年人旧时光，梦一样消散如此匆忙。当寂寞袭来无处躲藏，心上人在何方？多渴望再吻你的脸庞，多怀念靠在你肩膀。可惜画笔抹不去印象，依然目光。 有花姑娘作笔的信放，守候梦中的新郎。深秋的晚风有些凉，离人半环过胸膛，这城市花灯初上，拉着身影仿佛在流浪。人迹寥寥的广场，走到想去的方向，回忆里消失的过往。去的忧伤，是否爱人天各一方，是否和我一样感叹这时光匆匆流过，来不及遗忘。房间的教堂钟声还在不停回响，不敢去想，不敢去想，不愿去想，不愿去想。油画姑娘，油画姑娘仍然在彷徨，不能阻挡，不能阻挡，如何阻挡这时光匆匆流走，带走我的爱与哀愁，就像回转的乐章，脑海中不停流淌，忍不住轻轻吟唱。回头望岁月茫茫，但愿也能不漫长，心总能找到希望，需要一个避风港，去等待那一缕时光。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带领大家在北京周边寻找那些独具韵味的特色小镇。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北方水镇古北水镇。古北水镇呢，在密云的古北口镇当中，它背靠着中国最美也是最险的一段长城——司马台长城，坐拥鸳鸯湖水库，是京郊罕见的山水城结合的旅游度假景区。这里的夜景堪称一绝，目前已经成为北京夜景的地标游了。景区当中呢，建有精美的民国风格的山地四合院建筑，集观光旅游、休闲度假、商务会展、创意文化等旅游业态为一体，是长城脚下独具北方风情的度假式小镇。这里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北水镇，古朴典雅，风景如画，鳞次栉比的房屋、青石板的老街，还有悠长的胡同，无不展现着北方民国时期的古镇风貌。